才能听你才生活， 这是唱痛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 我朝着我的方向，你就忘 没有闯不经意都成长，我抱住我的想象和希望，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， 也不需要伪装再冷酷的战场，我只要能坚强，拥有全世界的力量。哦哦不懂，不期望你懂，英雄值得什么歌颂，战斗本能的一种。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，不懂和命运拉扯，可梦叫声 照着我的方向着光，还要闯过几道城墙，我抱住我的想象和希望，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，既不需要伪装再冷酷的战场，我只要能坚强，拥有全世界的力量。

心城里睡了又醒，飘红不定，这也是一种麻痹。直到我看到了你莽莽撞撞靠近，每一个细节的倩影无法删心里，让心是我的风景，云高风轻，不走下去，停在这里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。海洋需要点平地，像出森林，一整片的森林，你在树荫里复杂的声音。高风景，不走下去，停在这里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。爱若需要点平地，像出森林，整片的森林，你在树荫里独自的声音，因为有你藏透 现在过得 也忘不了那风里的忧郁。